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六章，上回我哋讲到任老太爷个棺木终于就起咗出嚟啦，系打树咁样撞嘅。九叔就话任老太爷可能就同当时嗰个风水先生有啲过唔去，搞到撞错咗，咁就问任老爷啦。任老爷谂咗一阵就讲啦：， 呢块地原先就系嗰个风水佬嘅，咁啊家父觉得咧就一个好月，咁啊除咗用钱之外咧，咁啊唔多唔少都吓吓佢咁啦。 九叔就讲啦：，咁就难怪了，你睇讲啲又唔讲啲，个坟墓完全都系用水泥石屎封死。跟住九叔呢就伸脚踢一踢隔篱嗰块砖，撞喺呢个月上边，棺材个头最低限度都有一尺露出嘅地面先得。 吓，露出一尺咁日晒以南咁至咯， 蜻蜓点水都冇水，点乜鬼？发乜鬼啊？风水先生呃你十年八年，真系冇错噶。任老爷一谂再谂，长叹咗一声。九叔就笑住讲啦：，好彩都系十年啫，你而家仲咁后生，仲可以从头做起，重新努力啊！任老爷即刻就好兴奋。呢个时候，啲五公即系高呢老呢，已经将棺材嘅钉啊叫走咗噶啦，嗌咗一声。 啊，九叔啊，得咗啦！ 九叔暗岌头啦，同任老爷讲啦： 嚟，我哋上去睇下老太爷个样先。 任老爷就讲啦： 吓，都十几年，咁应该都化晒噶咯。 希望系啦。 棺材盖一移开，大家见到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。只见阿老太爷仍然系直不甩咁喺棺材里面，睇清个样啦，大概三十零岁，面色就青紫，眉宇轻盛，皮肤又干又涩，一见风咧，慢慢就系咁涨起身添。仲加恐怖嘅系嗰十只手指，微微咁露喺衫袖嘅外面，十只手指微微伸直，指甲咧又冇乜点长，就同常人无异嘅。任老爷一见，随即双脚一软一跪， 阿爹！ 文才望住条尸，又望望任老爷， 话话话系咁咁都得啊！就系睇睇个样啊，调翻转就差唔多。 阿武时威队长呢，亦都插口讲啦： 系咯，咁后生， 丑生就窒佢啦！如果你而家瓜老衬，十年后不变，开棺都系咁嘅啫。武时威就望过去啦。 你好大嘅胆啊！咁样同我讲嘢啊！ 丑生就缩翻去啦。武时威就望住条尸，自己就暗暗沉沉咁讲啦： 啊，呢块墓都系唔错噶噃。如果我有一日百年归老，葬喺呢只地方嘅话， 婷婷喺隔篱听住，哼咁样嘅声。阿武时威而家先发觉啫，难免就有啲尴尬。任老爷依家回： 婷婷，仲有你哋，点解仲唔跪低啊？ 咁婷婷仲有其他啲妹仔咧，连忙就跪咗落嚟。 阿爹，咁样惊动你老人家系实在不孝。 任老爷跟住扣三个响头，文才忍唔住又讲啦：， 唉，佢都听唔到噶啦。 文才， 九叔喝住佢啦。 我讲讲事实啫嘛。 任老爷叩过头之后，忍唔住就问啦： 阿九叔，点解会假样咁子噶？ 咁样密封法，棺材又系上好嘅料，要化，哼，我睇到几难。 咁呢一个热， 可一就不可再，冇用噶啦。 咁就要麻烦九叔你啊，要揾过一块好嘅山地嚟到撞我伯爷咯噃。 九叔就望望任老爷，拧拧头就讲啦： 而家照依我睇，不如烧佢啦。 吓，我唔得。 任老爷耍手兼拧头咁讲啦， 我哋人家咧虽然就家道中落，但系未至于连买地嘅钱都冇噶嘛。 九叔把声就更加低沉咁讲， 钱唔系问题，我净系惊老太爷嘅尸体会有咩变化啫。 咁就快啲去揾先得啦。 啊，任老爷，你仲系唔明？ 我明白你系一生系可以同我悭钱，但人就入土为安，呢一点都做唔到嘅话，你话叫我哋啲做子孙嘅点样过意得去呢？ 跟住就一窒，就望向其他人咯。 你哋话系唔系啊？系唔系咯？ 咁其他人点敢话唔系啊？百行以下为先噶嘛。 唉，咁好啦， 九叔就无可奈何。咁老太爷暂时就放喺我嗰边，听日一早我帮老太爷搵一块好地，希望佢早日落葬，等佢安息啦。呢个时候任老爷先识笑啫。 文才、仇生， 九叔一边吩咐，一边就走去个坛嗰度啦。文才同秋生呢，听到两个一齐上，将啲溪钱啊、金福啊就全部排成两行 起棺。 一切都搞掂嘅时候，就已经系黄昏，所有人都走晒啦，净系剩低秋生同文才，佢哋啊有嘢未搞掂。文才呢，就将啲溪钱啊、衣纸啊，一沓沓咁样揈上天，而秋生呢，就捧住一大把扇香，三柱三柱咁插喺坟嘅周围。文才一边撒溪钱，一边正喺度暗沉啦。 唉，这个任老爷都算系孝顺呢。依家唔银衣纸烧落去，老太太嘢喺下边都系够威嘅啦。 秋生啊讲啦，唉，有鬼用咩？最紧要就生前孝顺。 听讲啊，任老爷生前都好孝顺噶。 咩任老爷生前啊？系任老太爷生前。 唉，你明就得啦，系都要窒鸠我嘅你啊！ 文才呢，将最后一沓溪钱全部烧晒就讲啦。 唉，总算就烧烧鬼完啦。喂，咁就走啦，好嘛？ 秋生呢，亦都装晒啲香啦。见住一圈圈已经插好嘅香，拍拍手就讲啦。唉，我都搞掂啦。文才讲啦。 喂，秋生啊，你咁系点鬼样插噶？ 秋生拧转头问呢，你噏咩啊？文才指住插喺墓穴旁边嘅香， 你睇三柱点一柱，你偷懒都唔系咁噶，蛇王。 秋生一睇，只见插喺墓穴旁边嗰啲香啊，果然有三柱香中间呢，有两柱系好快熄咗，只有一柱呢，就系中间嗰柱呢，系烧剩短短一截嘅啫噃。哈，点会咁嘅呢？秋生就奇啦，勾勾个头就讲。我插入去嗰阵，柱柱都烧住噶，你睇下。跟住佢就拿起最近嗰柱，果然啊，三支香咧都系烧紧嘅。文才就讲啦：， 哇，咁就真系怪鸡咯。 喂，师傅讲过，呢啲香咧系攞嚟卜卦噶，预知吉凶噶。喂，烧成咁，一定要同佢讲。 咁点讲得清楚㗎，你攞返去俾佢睇好过啦。 文才就掹起其中三柱，啱啱转身啫，就俾秋生手里面嗰三柱呢就拉着咗啦。 哇，你转心靠我呀、啊、你。 秋生就讲啦。嗱，掹剩呢啲喎，咁剩低啲点算啊？ 掉咗佢咪算咯。 秋生就左望下右望下，顺手呢就将支香呢就往隔离一个坟头度插低啊，就讲啦，唉，益你啦， 多谢啊！ 一把幽幽嘅声音喺嗰个坟墓里边就响起，秋生好似听到，又好似听唔到，不由自主咁啊望过去啦，就见到个墓碑上面写住张小玉，享年19岁，哇，咁后生，秋生啊拧拧头。 可惜啊，可惜。 咁又唔使可惜。 呢下秋生就听得好清楚啦。左望一望冇嘢到。右望一望又系冇嘢到。 越谂越怒，打咗个冷震，急急就拉住文才走啦。而当佢哋做完晒啲嘢之后呢，夜幕已经降临。喺苍茫嘅夜色里面，一个长发披肩嘅女仔就出现喺张小玉嘅坟墓前面。由母到幼，咁鬼样出现，当然就唔会系人啦。到夜晚，义庄嘅气氛变得比以前阴森咗。咁讲到底，都系停咸鱼嘅地方嚟嘅。停咗咁多副棺材喺度，连任老太爷嘅棺材都放喺里面。供台上面放住啲祭品，仲有啲香烛嗰啲嘢嘅。而九叔呢，就坐喺旁边，喺灯光下仔细咁睇住阿秋生同文才攞返嚟嗰三炷香，长叹一声就讲：烧成咁，唉，系催命香。吓，催命香？催命香，十日内必有死伤。咁系任老爷屋企咯，咁唔通喺呢度啊？文才呢，正喺旁边偷偷紧食紧祭品啲烧肉，听到就应咗声讲啦。既然就唔关我哋事，咁啊即关人隐事啦，系咪？秋生就唔系咁谂啦。啊，咁你话任老爷个女会唔会受影响啦？文才口快快啦。咁啊，点舍得佢嗰份呢？突然间谂起，咦，系讲咁婷婷，连徐行到九叔面前讲啦， 师傅啊，嗱，咁咧唔好，你点都好，你都谂办法得唔得？ 九叔啊，冇离好气咁讲啦，早就谂紧啦，如果唔系，都唔使将棺材搬翻嚟啦，懵嘅你。文才跟住问啦， 吓咁，棺材唔通有啲咩唔妥咩？ 棺材就冇事，有事嘅系嗰条咸鱼。文才勾勾头啦， 哦，讲到嗰条咸鱼又真系怪噃。 秋生就讲啦，系咯，都挂咗咁耐噶啦，我仲生勾勾咁嘅。文才又望望佢哋，走过去又望望棺材里边啦。九叔跟住就讲啦，所以我教你哋啦，凡事都系听其自然，唔好夹硬嚟。唉，好地地一块蜻蜓点水嘅福地，就咁就冇咗，嘥晒。 唉，咁嗰个风水佬真系够毒嘅，钱又收咗，仲要指条黑路俾人哋。 突然间，文才就嗌咯：， 喂，你睇！ 九叔同秋生同时拧转头，只见呢条友啊！已经将棺盖就移开咗，文才跟住就喺度嗌啦：， 喂，你睇下，我就食烧肉啫，条尸都食嘅咩？你睇，肥咗。 九叔面色一变，一个箭步嘅飙埋去一睇，只见任老太爷嗰条尸咧就冇咁捏啦，而且多咗层光泽，十只手指嘅指甲竟然就长咗三寸，眉头眼额嗰啲位咧。好似有啲想擘大眼咁，秋生啊望得真就讲啦，嗨，计我睇啊，好似好冤屈咁添。九叔一听，急急就嗌啦，快啲移翻好棺材盖，快啲！文才同秋生俾人吓到一嘢弹起，夹夹手就将棺材盖推翻好啦。九叔拧转身就走啦，拉开咗隔篱通往自己间房嗰度门，走入去，啪咁就关咗门。文才同秋生咧面面相觑。文才拧拧头讲啦， 你睇下佢恶个个个样啊， 系咯，食咗火药啊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就听到一阵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嘅声就嚟啦。秋生听住又讲啦，喂，你个师傅度搞咩啦？ 你系咩叫啊？ 鸡叫咯， 我唔系好似叫鸡咯。 啱啱讲完啫，啲叫鸡声已经停低咗啦。门再次一打开。只见九叔咧，两只手啊就捧住一头红豆豆、气昂昂嘅公鸡就入咗嚟。系啦，捉鸡嚟做咩咧？当然系有嘢做啦，好紧要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下次再讲。 远处旅客走千里，白云晚雾，想想想，别离合。 全心怎会不思考，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熬苦恼，故地故远最是那